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真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身为东道主咧，就举行9月3日呢场大阅兵啊。咁如果佢谂住吓呢场大阅兵咧，系可以收到正面嘅吓军事实力啊，超级大国嘅效果咧，就可能咧人算不如天算啦。因为佢喺陪同俄罗斯嘅普京同埋金正恩啊，系十级而上。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在那段漫长的路程里面的对话呢，就被当时的摄影记者就收音出晒街、啊。就是说呢，两个人呢是跟普京讨论着器官移植的问题。那么在那个片段里面呢，那些声音呢是全部出晒来的。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啊、中央台呢那时就直播，相信呢那个监制和编导呢今次孭这只锅都挺厉害。咁咧呢個對話泄露出嚟咧，西方嘅媒體咧就對此咧就極表興趣啊，包括咧已經驚動到啊美國嘅國會議長約翰遜咧，就話中國咧係仍喺呢啲咁嘅情之下，仍然咧係對於器官移植啊係咁沉迷，睇嚟咧美國咧係要咧係採取適當嘅措施，包括立法咧係去對付。咁啊事完咧就係、是、普京咧係提問嘅。佢話：而家器官移植咧係已經咧係好發達噶咯，係嘛？係可以咧延長人嘅壽命喎，而且咧可以移植多次。習近平咧就胸有成竹，佢話：係啊，啊而家器官移植係好方便噶啦，啊喺本世紀之內，人嘅壽命咧可以都長達150歲。咁咧就側邊啊，那個金正恩亦都聽得咧津津有味。咁啊，似乎咧啊就呢啲對於啊極權啊，對於權力極為迷戀嘅人，包括咧2000多年前嘅秦始皇咧，當佢係獨攬啊天下咧，就係最想長生不老啦。咁咧就引起一場咧非常激烈嘅爭論，就係、是、器官移植咧呢個關鍵詞啊。20多年咧係由於海外嘅一啲宗教嘅反共嘅團體啊，聲稱咧喺中國咧係有一啲咧係生人嘅活摘器官。一早咧喺美國啊，國會又聽證過啊，人權組織亦關注過。今次啊，宣傳方面收益最大嘅，似乎就係冇幾耐之前，梁振英喺芬蘭啊走埋去直斥其非，係同佢咧係大肆開罵戰嘅嗰個宗教同埋咧反共抗爭團體喎，係咪啊，白生？ 係今次咧嘅畫面同埋聲音咧都幾騎呢，因為咧你諗下。在一个大阅兵的场合去接待这个这么重要的外宾，大家见面呢讨论不是什么世界的局势，也都不是讨论俄乌战争，就竟然讨论到器官移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提起这个话题。不过无论如何，因为画面和收音就很清晰，因为透过翻译去讲就是说就习近平的回应就是本世纪的人可能活到150岁。咁我唔知道咧，佢呢個資料係點樣嚟啦？但係令人諗起咧，喺早前啊，若干年前啊，中國大陸嗰個何建輝教授啊，嗰個基因剪輯啊，嗰個技術啊，雖然俾中國官方認為咧佢係犯罪啊，跟住咧佢亦都咧離開咗中國啦。咁但係咧，似乎嘅中國人啊，對於器官移植啊，對於基因剪輯啊，長生不老啊，自秦始皇以來，好似你咁講咧，依然咧沉迷趨之若鶩。咁如果真係可以活到150歲，有人計個數喎，習近平呢可能呢佢可以在位去到2103年喎，即係唔係2047啊，2103年啊，如果真係會發生嘅話呢，我覺得都幾有趣喎。 这个当然如果真的实现呢，就是中国人13亿人的天大喜讯啦。因为呢一位呢咁英明的领袖，如果可以活到150岁，一定呢是可以呢是带领中国人呢是完成他那个中国梦，同埋呢21世纪呢就雄霸全球啦。当然呢希望他美梦成真啦。咁为什么咁呢，普京本人呢就据说呢就对于这个健康呢亦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执迷嚟嘅。他其中一个女呢就是研究这个生化科技， 就是呢得到佢自己身为总统啊，将政府呢大量嘅拨款呢系俾咗佢个女，系去研究呢就系点样呢系延长寿命啊嗰个问题。英文呢叫做呢 immortality, 吓。咁所以可能系咁呢，两个呢都对呢个问题呢系极之有兴趣。咁多年来呢，普京嘅健康呢亦都传闻话生个癌症啊，同埋帕金逊症啊，吓。佢而家做总统呢是独揽权力，已经进入第五任噶啦。对于佢个人嘅健康亦都非常之紧张。据说咧，佢平时啊点样保健嘅咧，就是用西伯利亚嗰啲鹿啊嘅血啊，系攞嚟冲凉同攞嚟浸嘅。同埋任何人要见佢咧，一定要咧系两个礼拜咧系动态清零式隔离。咁至于今次佢走嚟啊，呢个北京阅兵啊，周围千千万万人有接触过佢，同埋同佢近距离嘅有冇啊，系经历过两个礼拜隔离咧？啊，包括啊习近平同埋金正恩咧，咁就不得而知啦，系嘛？普京政府咧系就呢个延长生命嘅生化嘅投资咧系不惜公本，系嘛？咁咧佢个女咧系研究嗰啲咧细胞啊抗老同埋咧嗰个咧长寿啊。那个生化的科技是吧，那么就这方面来讲呢，美国政府呢是一早呢是列位啊，是不能够呢是对俄罗斯有任何沟通，是一个制裁的一个呢技术的领域。是吧，他呢成立了一个呢全国的计划，就呢叫全国的保健，是吧，就一定要什么呢，是全力呢要加快医疗的研究同埋呢开发那个速度，就呢要他们是研究咧细胞嘅再生啊，系咪咧？对于癌症嘅防范啊，系咪？据说咧就已经咧系投资咗咧系超过26亿嘅美金，喺一路咧系会用到咧系2030年。而中国方面咧，当然咧亦都不甘后人。喺呢方面嚟讲，中国嗰研究啊同埋嗰技术咧，一定系远远超越啊呢个俄罗斯嘅。啊，咁当然官方自己嘅数字咧就系、是。一定咧系唔会咧系讲到咁多。 嗱，相对于普京咧，习近平咧，对于呢个延长寿命同器官移植，佢就冇咧发表一啲好前卫嘅说话。咁反而普京咧，佢完全避嫌啦，喺记者会上边咧系被问及究竟有冇同习近平讨论呢个有关于呢个延寿啊或者器官移植咧，佢就反而落大方，直情话咧现代嘅医疗咧可以令到人类咧。预期寿命可以延长，甚至就讲到明和器官移植的医疗手段和外科手术都可以做到这件事。而且 在媒体的报道，普京本人就对于这个 topic 是很感兴趣的，而且他责成卫生部门将这些延长寿命的工作或者研究作为一个首要的任务。而且俄罗斯最重要的国有企业核能集团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呢，亦都话而家正正开发緊一个叫做人体器官嘅打印技术，即係话呢唔係用其他嘅尸体呀、或者活人呀嘅器官，係直情可以通过呢打印呢可以复制人体嘅器官。咁所以你见到俄罗斯喺呢方面呢係好好投入呢个资源去研究，咁当然啦，究竟系为谁而做呢？而且跟住咧呢个咁嘅普京已经70多岁啦，咁当然啦，面对每个人都面对被逃避唔到嘅衰老问题咧，佢当然就系想咧可以延年益寿啦。咁所以佢呢个今次咧带出呢个话题嘅时候咧，亦都咧引起咗世界各国咧嘅留意啊，亦都咧亦都牽涉一個道德問題啦。咁眾議院嘅議長美國嘅約翰遜咧，亦都回應翻一啲提問嘅時候就話咧，佢聽過好多中國關於器官移植嘅好恐怖嘅説法，就來自啲唔情願嘅捐贈者。咁佢覺得咧，今次喺呢啲咁 microphone 裏面聽到佢係第一次，佢覺得咧有問題，而且同呢個西方佢哋嘅道德觀咧係有相違反啊，甚至佢話咧係邪惡添。 呢两个兄弟国家咧，对于器官移植咧，无疑系有好多机会合作同埋互补。只不过喺西方，一个叫国际心肺移植学会，简称 ISHLT， 全名叫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喺2022年发布嘅一个声明，就咧系指称 大量证据证明咧，中国政府继续系统性咧系由死刑犯啊个身体嗰度咧摘取器官或者组织，因此国际心肺移植学会咧不会接纳任何与中国人体啊相关嘅器官移植嘅论文，以及啊任不接受啊任何涉及来自中国啊嘅呢啲咧器官移植嘅医学研究嘅内容，系嘛？咁咧就摆到明咧系抵制噶啦，系嘛？就咧佢认为呢样嘢咧，中国嘅行为咧系违反咗国际啊公认嘅伦理。嗱，呢个咧如果你连结翻啊呢个习近平喺上合组织嗰度讲啊，佢咧要成立一个咧或者要指引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嘛？要咧全球啊成立一个新秩序，唔知包唔包括咧系器官移植，系可以咧系由中国去主导。佢嗰個道德同埋科技啦，呢樣冇講啦，係嘛？只但係咧，美國啊，同埋咧，呢啲西方嘅醫療組織啊，嗰種咧係抗拒咧，就好明顯咧，就係如果聽器官移植啊呢個範疇啊，如果由中國去指明方向咧，無疑啊，佢哋認為係好大鑊嘅，係嘛？喺2022年咧，美國嘅一份叫做《美國移植雜誌》發表係來自以色列嘅。是一位医学的专家的研究表示，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军队和地方医院那些器官捐赠者在被摘取心脏之前仍然未死亡。这些数字就是 未经完全证实，只不过就是西方那方面的权威已经不断去指证。中国的器官移植到了两年前，即是2023年，有个中国学者就发表论文，就是咧，系向两个咧早产嘅婴儿咧，系摘取佢哋嘅肾脏，系攞嚟去移植。咁咧，美国方面咧嘅专家咧就指出，其中一个早产嘅婴儿嘅血压低嘅状态咧，系未到濒死，而且咧系仍然咧系有生命嘅迹象。就咧你咁样样咧，无疑咧系杀婴。咁呢啲咁嘅案例有几多咧？系嘛？咁器官嘅移植咧，唔单止系医疗嘅科学问题，更加重要嘅咧系道德嘅伦理。咁咧，今次习近平同埋普京两个人咧夸夸而谈咧，系津津有味咧，显然咧系冇接触到呢方面嘅话题。咁当然咧，亦都令到西方咧系惊醒。原来嗰个器官移植咧系已经咧有啲国家咧系突破嗰个道德嘅底线。如果中国是超过美国，是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话，是正如很多现在西方那些左翼的知识分子在那欢呼，一般的平民说中国很好啊，去上海去武汉那里很安全啊，揸着个手提电话一样都网购啊，是吧？现在美国的衰落啊，都应该比中国带领世界全球了，不知道他们包不包括器官移植。讲到呢度咧，系一个人性嘅一个咧灰色地带。每一个人你夸夸而谈，喺道德方面你走去批判中国，到咗有一日你七老八十啊，你个肾衰竭嘅时候，全世界都揾唔到啦一副肾咧系俾你。如果喺中国嗰度向你招手，你即刻飞过嚟，我哋呢度301医院有最好嘅服务，有最 perfect 配对到嘅肾脏，只要咧你肯过嚟，肯俾钱，我就同你咧去做。但你唔好理啊。呢副肾脏嘅来源，你估任何一个西方嘅病人喺呢个时候，佢系会选择死亡啊，定系选择中国啊？即使系共产党会赋予佢啊第二次生命咧，嗱，所以呢啲又系一个系道德方面嘅灰色地带。中国咧系何点解啊？佢而家系可以振振有词咧，就系佢睇穿咗西方好多啲道学家，尤其系左翼啊嗰种伪善。佢唔怕你嘅，你咪闹咯。你闹是闹，我一定有一个地下的管道是可以接待欧洲、美国甚至是政要、亿万富豪，是不是？你欢迎你来，我帮你呢是医好了，帮你移植做器官，你对中国自然会产生100倍的好感，我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了，到那时候是不是呢，鲍先 生？是，那有关于这个器官移植当然是一个好敏感的道德和甚至宗教的议题。因为西方来讲，他那个捐赠和移植，他那个法律是很严格的。譬如说你不可以有一个利益的交换，甚至不可以知道捐赠者的身份， 等等啊。咁所以咧，但係喺中國嘅法律上邊咧，雖然係好嚴格規定，但你都知道咧，台面一套台底一套，通過咧人脈同埋關係、金錢咧同埋交換咧，好多時候咧不可能都變成可能。如果唔係，就點會有咁多西方富豪，甚至香港嘅有錢人咧，要翻大陸啊換呢樣換嗰樣咧？而且嗱，依個亦都係正如所講，呢個係一個咧好可笑嘅一個雙刃劍，因為正正係依個西方對於器官移植有咁嚴格嘅法規，同埋嗰個優先嘅批准嘅次序咧，譬如你年紀大啊，又或者你即係嗰個狀況係比較嚴重嘅時候咧，往往咧排嘅次序咧係唔會排得好前嘅。啊，可能都系会俾咗啲年轻啊、后生嘅嗰啲。咁好啦，到你真系有钱，同埋你真系咧好需要一个器官肾脏咁之算嘅时候咧，咁你就会觉得好唔公平。好唔公平嘅唔系因为咧系你冇钱啊，系你有钱都得唔到呢个服务。咁一定咧，于是咧就退而思其次，就会揾其他嘅渠道。咁所以咧就器官移植只系其中一个范畴啦。头先所讲到嘅。你講到嘅基因剪輯啊，因為如果將個器官移植同埋基因剪輯呢兩樣嘢夾埋一齊咧，可能仲恐怖，因為咧你可能好似科幻片咁樣咧，係會生產一啲咧專係貨器官移植嘅人類或者複製人出嚟，因為通過基因剪輯，你可以選擇嗰啲生出嚟嘅細路啊，或者佢嗰個成長嘅過程裏面咧，去培養一個咧。你適合嘅器官，或者再嚴重啲，你可能咧備用器官，即係將好多嘅人咧當係一個零件咁樣去即係養育啊。咁跟住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攞咗佢。咁呢啲咧其實雖然我哋講到好似係科幻片咁樣，但係一隨住呢個人類嗰個科技嘅技術同埋而家嗰個世界嘅道德嘅崩壞啊，或者係嗰啲咁嘅專制極權嘅。政權下面咧，你嗰種即黑暗啊，你就覺得咧依件事咧唔係不可能嘅。 啊，咁而家咧有一種説法，科幻片裏面咧都拍過噶啦，就係、是、可以咧係培植一啲咧叫人體器官嘅農場，係可以咧喺試管嬰兒嗰度咧係大量咧係生產出嚟。呢啲人你將佢咧係由幼童開始咧係撫養到咁上下，就好似咧農場裏邊啲雞咁，需要嘅時候攞一個嚟劏。劏咗之後咧，心肝脾肺胃邊樣啱咧，係可以咧即刻配對。啊，佢由出生嘅第一日開始，佢嘅生存嘅價值就係佢嘅器官係用嚟咧係貢獻俾人哋。咁呢個人啊，佢成長嘅時候有冇思想咧？係有冇佢嘅權利咧？有冇佢嗰個情感啊、焦慮啊等等咧？呢啲一切可不在考慮之列。嗱，第二啲國家唔敢做。但係中國咧嚇喺呢方面嚟講嚇，唔可以講話冇底線。我成日講過中國人喺外邊啊，佢創業啊，同埋上位咧，佢好有膽識嘅。香港人咧喺呢方面咧係好拘謹嘅。中國人咧係一無畏懼嘅。何建輝喺幾年之前喺香港大學發表一個叫《基因剪輯》嘅論文，一發表之後即時遭到在場來自歐洲國家嘅學者嚇嘅嗰個批評。啊！話咧聳人聽聞，咁香港大學即刻咧係採取行動，而呢個何建輝咧，據說啦，亦都俾大陸咧好低調咁咧係予以刑事起訴，就判咗佢坐兩年監之類。但係而家咧係出翻嚟喎，冇事喎，係嘛？啊，好似咧嗰個放火啊、燒入境處啊嗰、那個咁嘅人犯咁咧，搖身一變啊，係變咗咧新界嗰啲社團嘅領袖。嗱，而家睇翻又形勢又唔同啦。香港已經係中國嘅一部分咧，融入大灣區，而且有國安法。如果何建輝教授再次嚟，如果我係佢，我再嚟嚇，指名咧就要喺香港大學同一個舞台，邊度跌倒？边度起翻身喺嗰度咧？理直气壮就再次宣读翻一次基因剪辑嘅论文。我睇你由张翔做校长嘅香港大学，敢唔敢咧将我再次驱逐？啊！而家已经唔同往日， 而家咧已经咧系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式咧系为人类指明咗方向，同埋咧系同普京同埋金正一同框之后，系一个咧新嘅世代。所以咧，香港大学敢唔敢再歧视啊？呢个何建辉教授咧，啊，我相信系另一个世界咯，系咪啊？吓，香港咧会要迎接一个新时代，对于人体器官啊呢啲移植嘅问题，系可以咧喺呢度做翻一个桥梁啊！我认为做一个咧叫器官港啊，凡亲西方国家嗰啲老人俾得钱嘅，你想静静鸡偷偷地啊走嚟香港咧，系有第一流嘅私家医院啊，中国咧有13亿嘅人啊，老嗰啲唔使要啦啊，后生啊、婴儿啊嗰啲咧，亦都有好多人系愿意出卖佢哋嘅肾脏啊，卖一个肾攞笔钱嚟到换一个 Apple。苹果手提电话最新型号咧，都排住队嚟，系一盘生意嚟嘅。香港喺呢方面咧，系大有可为咯，系咪？唔好有任何道德包袱。总之而家咧，系认钱，唔好认人，亦唔好认器官。器官嘅辨认交俾咧，系香港私家医院第一流嘅医生。喺呢方面，香港嘅卫生福利局局长卢颂茂医生咧，系有非常之丰富嘅经验，吓器官移植啊等等。啊，佢可以咧系兼埋呢份，啊，不妨咧就将呢个施政报告啊，系人气我取，而家机会嚟啦，系嘛？啊，横掂咧一件系喂，两件又系喂，而家美国已经咧开始咧对香港嗰个偏见啊，吓达至嗰制裁越嚟越多，你仲同佢扮乜嘢啊？系嘛？啊 ，Donald Trump 个仔嚟啊，你嗰啲官员都唔敢见啦。既然系今日理直气壮啊，吓你已经拣咗一边企啦，你咪企埋啲咯，系咪先？啊！喺呢方面嚟讲，反而啊，习近平同埋普京今次系阅兵里面讲漏口，呢、这个人体器官移植咧，系为香港吓个经济吓同埋未来嘅角色咧带嚟好丰富嘅启示嘅。而家咧眼见啊，因为呢一段啊私密嘅讲话啦，披露咗之后，喺中国喺器官移植方面咧就惨遭个西方嘅传媒咧系抹黑啦，吓唱衰啦。咁啊呢方面嚟讲，本来如果你真系实现一国两制啊，吓国际嘅城市嘅香港咧就可以做一个中介嘅，系嘛？你可以话咧啊呢度啊吓嗰个制度咧同中国唔同。啊！呢度咧個人體器官移植咧一定冇死刑犯，因為香港咧喺殖民地政府嘅時代已經廢除咗死刑，咁可以咧係由香港咧係嘅私家醫院咧係繼續接收西方嘅名人，包括嗱，例如話皇室嘅安德魯王子啊，佢都唔細啦。有一日如果佢要移植器官嘅話，如果係一個面嘅問題、尊嚴嘅問題，唔方便直接飛去北京，咪可以飛嚟香港咯。咁你照樣可以啊！是由中國嗰處輸入啊，呢啲鮮活嘅器官 ，no questions asked， 唔問任何問題，咁你炸炸地地，大家咧你呃我，我呃你，喺香港嗰度進行呢只係移植嘅手術，係咪心安理得啊？係起翻身，咬住支牙籤，大搖大擺翻返去英國、美國咯，係嘛？嚇咁樣咧就唔會有良心嘅陰影。之但係你而家啊，又向香港啊係全面實現管治權。將香港咧吸納成為中國嘅一部分，變咗香港就算做器官移植嘅中介港咧，嚇比起4年前咧，你又冇咁嘅優勢啦。嗱，呢啲係咪自己揾嚟做老襯呢？ 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風雲谷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會，拜拜。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